点嘅就系佢哋真系好唔守秩序。 系。 咁有一个印象我好深刻，嗰次我就去咗青森嘅苹果公园。 系。 咁因为嗰班巴士就系翻翻出去横前市嘅最后一班车。 系。 咁啱啱到，其实唔会有人上得爆架车嘅。咁上面但有人落车，咁佢哋就唔理上面有几多人，都系照上车。 哦，系。 跟住俾都结果咧，就系俾个司机用日文闹咗佢五分钟。 系。 跟住先肯落，先知道要落车，有人落车。 系啊系啊，佢哋地铁嗰啲都系，即系除非有个职员喺度指导住大家嗰啲次序啊，嗰啲。如果唔系，都系照冲，因为大家的心态冇得上大剂噶。 系啦，咁除非真系一定要有旅行团带住，嗰啲人先会即系因为你要管到，系啊，会好啲，因为你聚集到佢哋埋一齐咯。 嗯，明白。大家对踎嘅人系咪反感咧？其实，即系譬如喺香港见到斋踎嘅话，唔阻大家。 即系冇嘢冇 output 嘅， 冇 output 斋踎，因为攰而踎，匿埋一边 踎，匿埋一边踎。 如果喺车厢见到或者喺街见到， 香港个容忍度会低咗噶。 嗯， 因为香港路又好，车又好，太窄啦。 系喺香港啲路系窄咯。 嗯，马路咧 点样 落行路咁样咧？ 佢马路中心踎我唔知啦， 马路灯顶咁样， 好似菠萝索咁样。 你话如果喺日本都唔好讲 地理大， 唔系唔好讲祖国伟大人民。你话如果系等车，我喺长途巴士站，咁都会照见到，你见到中学生或者高中生嘅高校生坐地下又好，踎都好，都会出现嘅。 我想话 咧，但系因为个问题系佢哋。首先有个条件就是他们不会阻到你， 我就是说如果不阻到，即因为我自己我有时搭九铁这样或者搭东铁这样，他 踎在 因为超多人没位，我就是想踎在车上面，但不想阻到人，我又怕被人当我怕我在 Facebook 见到自己。 哦，是啊，你有没有浪只脚出来啊？ 没有，我没踎，我未踎，我想的，有这个想法啫。但是之后一想起会听日在 Facebook 见到有人 share 我张相，我就 其实踎是攰过企的， 脚真的攰。 但我觉得在香港真的最好不好，因为 是风头火势。 香港用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人次实在太多，同埋时间实在太长。即是你譬如朝头早七点几八点去到夜晚十一二点都是多人的。 明白啊。 咁， 但系喺日本就，你话我同日本比就唔系咯。 唔系香港特别少凳坐啊！我讲其实讲过噶啦， 系咯，因为要塞最多人入去啊嘛。 无论即系室内室外都系啦， 都唔算啦。你话如果 真系冇位坐噶，你除咗食嘢之外， 唔系你话如果用山手线嚟讲咧，最多人搭，最多人熟悉。佢哋都有啲車卡係改咗，因為日本嘅電車咧，普遍都係四道門嘅。 嗯， 咁佢哋有啲車改咗五道門、六道門啦。咁啊，跟住入邊嗰啲位咧，佢繁忙時間嗰陣時係會 lock 起嘅。 哦，係啊，我知道有啲熱可以接起， 即係接起咗， 係啦， 哦，戲院凳咁樣， 係lock 實嘅，你扯唔到落嚟坐嘅。咁但係又有個情況就係我嗰陣時我放工。我要搭翻翻屋企咧，我搭電車翻屋企咧，就係架車係冇人嘅。嗰陣時只不過係夜晚七點幾，架車係冇人嘅，我瞓都得。 非繁忙時間 係，所以你話如果你踎唔係唔得，首要條件就唔好阻到人。 我都係問大家意見， 因為喺香港。唔好阻到人，实在太困难。 系啊，我都知啊，所以我冇摸到咯。 系啊， 系咯、啊，我喺大陆踎咗，因为嗰次我咪话搞啲猫嗰啲嘢， 大陆个 norm 系咁啊嘛。 系啊，咪同埋我真系搵个角落头踎嘅，我真系太攰啦。我话搞啲猫嗰啲嘢咧，我上次 仙咁样，你好似 个故仔， 我地方错就瞓喺地下度。 上次唔系我会赖屎添，唔系上次讲嗰啲猫嗰啲，我讲漏咗一样嘢咧。即系原来北京个地铁真系超大， 即系超多站或者超个范围超大。 其实套啲大城市城市嘅地铁系统都系咁。 我有一日系来来回回，我计咗嗰一日，我净系用净系计地铁，我搭咗七啊几个站。 正 其实是应该说香港或者新加坡以外，因为那条地域限制，它以外的地方你搭铁路是真的可以去到很远很远很远。 没错， 香港都是很简单的， 香港也有这个倾向。 香港的铁路其实已经是超级超级简单 了。所有全部都是冇， 一定系站站停，冇飞站。 你冇飞站啲， 而家仲要合埋拼，你唔使计转车。 系 系啊， 冇错， 超级方便， 冇错， 全部都系咁。即系虽然而家越整越深入啦，个铁路系统啊，咁但系依然都系啲简单设计，佢都冇谂住系啲啲跨站，即系复线可以，你话。有一條專線可以，譬如話荃灣咁，跟住就可能已經下一個站係過海啦。咁冇啊，係咯，即係佢現行嘅係 深圳 嘅現行嘅系統做唔到。 最接近係東涌線咯，但係佢而家越加越多站啦。 係啊，難咯，難咯。東涌線係得嘅，不過東涌線去到過入到過咗大嶼山之後，嗰度好似係唔夠 capacity 咁做嘅，聽講。 是 是，因为这个当初 的。他不够钱铺独立老鬼。 是当年跟这个中方谈这个融资的时候有些问题，双方的争拗之中导致到搞不成。所以就变成这样了。 是 啦，那么我想问一下地北的 IT 是不是还有的呢？ 好啦。 傻的呢。 好啦，因为这盘薄。 哦好，那么呢刚才你们有讲过童话，其实呢我有一个的都是动画的东西，关香港的一些文化的东西。其实呢就是这个7月10号开始呢，其实就有一个呢，应该好像创意香港有份赞助的。啊 sorry， 是家事香港。 哎呀，仲諗住唔係有第啲嘢添，原来都係。 咁啊 ，Anycom 系啦 ，Anycom 咁啊，就今年嘅 Anycom 啦。咁啊，但系咧 ，Anycom 我平时都冇乜留意嘅。即系虽然佢，譬如话年年都喺艺术中心，又话有啲咩免费放映啊嗰啲啦，有啲国际动画短片免费放映。咁啊，呢个今年都有嘅。咁但系咧，即系本人咧就唯一留意咧就系一个咧就系啲怀旧嘢。咁啊就系呢、這个。世紀動畫廣告巡禮，咁其實就係講翻咧，即係有記錄以嚟咧，香港嘅一啲動畫廣告嘅回顧，咁就 白貓洗衣粉， 係啦，同埋牛牛啦，維他朱古力奶嗰啲啦，咁啊，咁啊，有興趣咧可以去睇嘅，咁啊個時間咧就全程自助噶啦，咁啊由7月10號咧去到8月26號咧、yeah. 都有嘅，咁啊喺四個地點，咁啊順唔同時間咧喺唔同嘅地點有啦，咁啊喺香港公園啦，跟住就沙田大會堂啦，跟住九龍灣 Mega Box 啦，跟住最後就係西港城，咁啊四個地方咧，有興趣咧都可以咧嚟去睇嘅，咁啊免費入場，咁啊時間咧基本上咧都係朝頭早去到9點10點到啦，開到去夜晚10點，咁但係咧唯獨西港城嗰個咧就開到夜晚12點嘅，咁啊入面咧佢哋到時就會係擺咗幾部啲咁嘅 display 咁 show 啲動畫廣告咧，就 loop 住咁喺度播嘅，咁所以理論上咧你企喺度咧就即係佢又唔需要話夾定邊個場次你要入去放映廳度睇，咁啊個時如果有興趣咧可以上翻去咧佢哋嘅網站 acsummer.hk 咧，咁就可以睇到呢個詳情噶啦，咁啊舊廣告啦，同埋就係、是有近呢十年啊，近呢30年啊嘅即係廣告得獎作品，同埋就係另外有啲就專播60年代開始嘅舊嘅經典嘢啦，同埋一啲宣傳品啊、包裝啲動即係啲漫畫動畫人物嘅設計咁樣，係啦，就係、是、咁樣啦。咁啊，就是咁。 动画有嘢问。 琴日，琴日出咗 HTC 同咩喎？HTC One 嘅Google 版咯，不过美国。 哦 ，Stock Android 版。 系。佢嘅。 有 Base Audio 嗰啲。 动画嘢可唔可以问一个？ 系， 我见 Hong Kong Movie 个 app 有个粒有粒掣叫动画企业，系啲 佢系咪 动画短片嘅 YouTube video？ 系几系咪啱开始有嘅？新加 好似有 之前有呢个 layout， 但系未好似未有 fit 嘅。 而家有啦，有啦， 就多咗啲 fit 咯。 系啊系啊，好似唔知系咪咁啱有关啊？ 系佢系啲推广嚟噶， 几好啊，好似。 我而家用翻 rap 版，好似用 Hong Kong Movie， 佢成日都佢听听下歌，你一播佢 app 咧，佢就霸住咗你条 audio track 咧，嗰样非常之 灭声啊！ 系啊，又唔系打机，又唔系性， 系咯系咯。 你播你，因为播你个 launch 呢个系 feature 定系 bug 嚟 我唔知啊。 系咁啊，听众咧头先 miss 咗嗰位有冇打翻嚟啊？ 冇啊。 好啊，咁我哋讲多次我哋封烟热线号码81973277，咁啊81973277， 系咪讲起嚟噶？ 系， 定跟住开盘啊？ 开盘系啦，系啦，每年我哋嘅七一都要开盘嘅， 系啊。 咁但系咩？你想讲 HTC？ 我以为 哦，不过你哋电话临尾讲，简单讲一句，我试过呢个 Optimus G Pro。LG 嗰部咁啊， 金星， 系啊，以前叫金星嗰间公司啦。咁啊，有朋友咧就换咗呢部机，咁啊就试即系叫捻过下啦。今日咁样，其实几好啊，我觉得。咁如果你 L 即系我，如果你话唔睇牌子，感觉都几 Samsung 噶，其实。咁但係 韓國機係咪？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呢就唯一對令我最有遲疑呢就係 LG 嘅 QC 嗰啲就真係問水啦。尤其是呢 我領教過 係啦，以前尤其是呢呢個三香港呢早期出嗰啲 3G 電話呢嗰啲咩 我都係受害者 係你都 中 過招， 我都中 過招， 係 買過一部俾老豆，跟住我冇用過之後買一個 老豆。你同你老豆嘅關係係咪從此變得疏遠？ 咁又冇，我叫佢冇用囉，用返 3G 風算， 即刻將個危機轉為轉機啦，同佢老豆同仇敵忾， 係 增進父子嘅感情。 咁所以當年 共同敵人啊， 當年三就要搞到好似一年送一部機俾你噶嘛，我記得嗰陣時好似係啊，咁啊，即係佢自己都知唔掂啦。咁啲而家咧摸落去，我睇落咧啲做工啊、手感咧，其實就應該冇咁大鑊嘅。咁但係使用 LG 都有啲陰影啊。係，有 人打 啦，有封煙啊，有封煙啊。 可以撳一撳一 得咯， 聽得啦。 係。系未有声、啊， 下 边 有嘢，有冇啊？未有，有冇声啊？ 我哋接到一个封烟啊，但系好似未有声啊吓。Hello， 听到定听到 ？QA 嚟， 听到啊？ 系听到。 喂，点啊？大家几好嘛？ 开到台啊，唔使死住。 你系咪你而家仲喺英国啊？ 哦，咁啊， 系你有迟，咁、 哦、 我哋要讲下六四先。 听唔到位真系。 系开始窒啊！ 你而家讲紧乜嘢啊？你哋 释放刘晓波 系啊？ 喂，我呢度听得你好辛苦啊！ 系，唔系你而家喺边？你而家喺国内系咪啊？ 唔系，我而家咧仲喺英国，我而家喺 National Gallery 嗰度睇紧画咁样，跟住咧头先咧就揿咗去 Tony 个 app 嗰度，就听到你哋啱啱，我即系啱啱听嘅咋，听到你哋喺度讲你哋个封烟咁啊，打嚟睇下你哋即系讲几句咁样咯，唔系为咗讲嘢而讲嘢，有啲嘢带住讲嘅可以。 所以话呢啲咪叫鸠屎啦。睇Gallery 嘅封烟，中学 only 吓。 系啊，我而家搵一个，我而家搵一个。讲电话的位置来讲的。 是。 我呢头先呢咁我今日呢就喺圣坡咩圣坡大教堂嗰度呢。咁呢佢哋其实呢我而家呢睇咗即係几个 museum gallery 嗰啲呢佢哋呢好多呢嗰啲呢俾你攞住攞嚟听 video 嗰啲嘢呢其实呢都原来已经俾 iPod 取代咗我有先行过好多。 到呢个所有嘢係咪 嗰啲导览系统 咁啊，即系佢里面咧，我听唔到 出街嗰嚿嘢啊。 系啊，即系话带住佢咁，跟住可能有啲有翻唔同嘅 language 可以俾你选择去讲翻佢大概讲啲。咁就 佢嗰、那个博物馆都已经有噶咯， 系当然唔系，即系系有 video 嗰、那个 系。 听唔到。 大英博物馆都有噶、哦， 我真系听唔到。 系嗱，咁你既然听唔到咧，咁我就读下啲听众嘅嘢啦。咁啊，听众咧叫你 No talking in art gallery, please silent。咁啊 ，Jamal 咧就话 National Gallery 讲电话强国组合。咁啊，跟住强国融合。咁啊，跟住咧，另外咧就系、是、啊网友咧就话咧 Q A 现场评话。跟住阿 P 九九九咧就讲 Good night 添，系系几好。Hi， 我哋听唔听到我哋讲乜啊？我好似真系冇反应喎。 有直升机声咁嘅，好似 俾人叫走咗。 咁啊，算啦，我哋吓、啊、都要继续走落去噶，咪走。 佢先知。Show must。 Hello Q A， 听唔听到我哋讲乜啦 ？Hello。 唔系我唔系你听我讲啦，我拣咗个适合讲电话嘅地方嘅，我唔会即系对住啦。讲句啦，好唔好啊？喂。 好。 好，你讲啊，但我哋听得有啲窒啫， 即系一句字都听唔到啊！你听唔听到我讲嘢噶？ 有啲窒啊，唔系有啲窒。 O、okay, K， 我又唔知点解咧，即系攞住嗰嚿，明白？攞住嗰嚿嘢嘅时候咧，咁样即系我谂住喺 exit 嗰个位，喺出口嗰个位嗰度还噶嘛。咁我行到嗰度咧，佢又 detect 到我系有带住嗰嚿嘢，即系嗰嚿嘢会响噶、 哦。你偷嘢？ 咁就我又谂唔到佢用啲咩 technology 嚟去做啦，老老实实。你明白我意思嘛 ？iPod Touch 定系咩？ 系你 佢部 WiFi 唔系佢部 iPod 咧，又播住你 WiFi， 诶、播住佢哋嗰扎 WiFi 咧，就知道你喺边噶啦。 Indoor 系啊， 我估都系呢一样嘅。 系你挂住你挂住啲 iPod 就 冇 iPod。我自己攞部 iPhone 出嚟又睇一睇有冇 WiFi 又冇，可能佢系 high 咗，即系收埋咗嗰种 WiFi 嗰样嘢啦。咁都系系咯，即系总之佢个 apps， 而且仲有 app 系可以攞到 WiFi 嗰几个名嘅咩？那个 apps 嗰度 WiFi 咯， 即系以 API 嚟讲， 被肯定。 嗰刻我都有呢一样嘅疑问咯，咁但系佢又即系。唔知點樣呢 iPod Touch 呢行到嗰個位行到 X 嗰個位佢就識響跟住要提你還機因為原來即係佢唔係出口還機佢喺另外一個位還機咁樣嘅咁太全部都用 iPod Touch 嚟去做呢啲咁嘅嘢咁 National Gallery 呢嚿又唔係 National Gallery 係嗰嚿仲係嚿 Walkie Talkie 咁樣嘅嘢嚟嘅仲係咁阿寶通上一集講呢有朋友問呢 Underground 即係地鐵呢有冇 WiFi 呢 Underground 嘅站個別有幾個站是有的但是呢就除了那幾個站的 cover 之外呢大多數其他地方都沒有了已經那就應該是逐個站鋪緊的以我所知 是可不可以補充 是這樣了沒什麼東西可以補充了已經沒 是我幫你補充 但是真是夠事 如果英國那些呢就大站 Victoria 因為 Virgin 呢就搞緊個 WiFi 的那我就在 Victoria 度上過網的咁其余都未试到係啦 我就见好冇错其实都系嘅即系 central line 啊有几个大嗰啲 应该系 general line 站都有嘅咁但系就好似都仲系而且仲要系个别应该系全部都系即系仲要系 private service 先有即系唔系 free 嘅咁反而呢我见到呢有一搭 Museum 呢係有 free wifi 咁我頭先去咗 Victoria and Albert 啊嗰啲就有 free wifi 啊成啊嗰啲囉 嗯 就咁先啦我真係聽到你講嘢因為 好啊 好拜拜 再見 收到好拜拜我哋都收拜拜收得唔好啊呢邊係 啊 係啊 好做啲一滴做啲一滴 好 辛苦曬辛苦曬辛苦曬 好拜拜 再見 係 哎呀唔記得叫股數添 哎呀 算啦， 咪睇下嗱，咁啊 Q A 嗱 Q 听众，如果你听到我哋呢一句咧，咁你有意，即系你估今年七一有几多？欢迎你上 chat room 咧估一估啊，系刘国贤讲一个估一估啊。咁阿 Kel 网友系你都好熟呢个英国嘅嘢，系你之前喺英国读书嘅。 哦，唔系我。去過兩次英國，咁有一次係做嘢嘅，咁我喺 Manchester 做完之後就落咗 London 玩，咁第二次咧就係、是我上兩個月咧就去咗歐遊啦，去咗英國、法國同埋荷蘭， 系 系啦，咁样 London 啲嘢我都仲知啲嘅。 嗯， 系啦，我补充翻上次 Q 网友佢讲过 Regent Street 嗰间 Apple Store 咧，我有上嘅，就咁样嘅。 哦， 入边咧就 O 真系 OK， 但系有都深嘅，两层楼咁样。 系 系啦，咁样仲有佢就话好多人碌卡嘅，咁样咧佢碌嗰张卡咧就唔系 credit 卡， 系 碌系 debit 卡嚟嘅。 系， 佢哋仲唔兴攞钱，就多数都系碌嗰张卡，咁就好似每一间铺头咧就有一个。好似你而家OK 撳 EPS 嗰啲機咁樣，咁碌完之後就喺度過數，咁就搞掂噶啦。 我哋都有八達通啊。 佢哋嗰邊興依樣。 你講 Apple Store 有八達通，但係唔收啫嘛。 頭先 QA 網友講嗰啲 WiFi 話到門口會響嗰啲，其實係咪好似 Apple Store 面佢定到位你部機係邊個 spot？ 如果你掛住用佢嘅 WiFi 嘅話，其實即係你攞，只不過攞佢一個 SSID 個名，譬如 AB 唔好用 ABC BF 咯 ，XY 二 set 咁嘅 SSID， 跟住其實你係可以全部 WiFi 都淨係用呢個名嘅啫。咁佢有三隻 WiFi， 有三隻 WiFi。同時睇，又係好似 GPS 咁樣。 佢話去到門口啊，但 係係好準嘅，喺廁所我都知嘅。我揸住我以前喺某公司度即係嗰 enterprise 有啲 provisioning 嘅嘢嘅，咁 即係知你駁咗邊啫。 駁咗之後，唔係佢係有個 floor plan 哦。 咁佢搭翻佢黐翻落塊 floor plan 度，跟住就知道你係啱啱喺廁所入邊咯。係啊， 算唔算係室內定位嘅一種？ 室內定位咯，係啊係啊， 用 WiFi。嘅三角定位啊， 系啊，咁净系争系以 cm 计噶啦，已经系距离。 定系其实佢系同啲苹果嗰啲有啲雕咁喺部机个壳嗰度黐嗰啲嘢 ，RFID 系之类嗰啲嘢 ，RFID 你都要显露出嚟啦。 唔系，咁可以喺机即系入内壳嗰度黐咗佢噶嘛。系咁 filifa 啦，咁喺度响。 我又觉得唔需要咁做咁多嘢咯，即系佢 application level 可以， 即系佢可以做到噶啦，所以就你觉得就未必。 因为佢哋系 enterprise 嘅 app 咧，咁佢唔需要上 Apple Store 审批嘅，其实 系。 咁有啲特别嘅功能，譬如每个定时就攞佢啲资料上嚟啊，就 flexible 好多嘅一样嘢。即係唔係擺 App Store 嘅 App 就會又可以做到啲特別功能，即係同時佢 background 行緊啲嘢，去不斷你睇緊地圖睇嘅時候，佢知道你睇緊，佢統計緊，佢可以即係譬如你睇緊呢個展品嘅時候，做個計數嘅幾多人係同時睇緊呢個展品，即係加埋 GPS 嗰樣嘢，咁佢可以喺背後收集，而依啲嘢亦都唔使經 Apple Store 去 verify， 咁你隨時交得咯。咁我覺得。做到的是的、 明白。咁啊，讲翻咧 chat room 先咁啊。有听众咧，长安秋问我哋 IT 讲完咁啊，系 IT 讲完，跟住佢讲 Oh my God 咁、啊，你 点歌啊？点歌系啊？咩要 讲啊？系啦，你点 topic 咯？咁我哋可以嚟个短打。咁啊，系啦。另外就有问啊 K 网友周杰咧， 好可惜系佢一开始已经讲话 系啦，已经讲冇啦。系啦，咁啊，跟住啊 ，CSL 就话 QA 亲身示范咗何谓鸠屎，咁啊，跟住咧，阿网友话好窒，咁啊，但系冇办法，其实可能你到时我喺外地打入嚟都可能系好窒意，我都唔知道会系咁嘅，咁 佢都系俾人唔系都俾人屌， 我宽恕你嘅， 咁啊，同埋 CDRom 话咧，佢应该要叫佢走翻出去倾，如果要再入场俾入场费咧，问下 Netbus， 佢有两块面啊， 叫雷锋俾，系咁啊，同埋阿长秋系咪问啊？文化涉法可以封烟，咁啊，梗系可以啦，系啊，咁啊，同埋 IFG 问。封煙呢，咁啊，你既然喺得本地嘅話，咁你應該打返本地 number 呢，應該會好啲嘅。咁啊，同埋呢阿屌啊，咁啊，佢講呢個 AV topic 嗰度呢，佢話80年代以前呢，報紙有廣告聲稱賣陀地妹禁片，叫人寄錢去買鹹帶呢個禁片喎，佢話有冇人買過， 係咪呃人㗎？ 唔知呀， 昆水嗰啲， 真係唔知。咁啊，跟住阿 Netbus 呢又好，佢咪踩場啊！台灣聽直播好流暢咁、啊，咁啊 ，Netbus 係咪諗住講幾句先？你係咪諗住講下你啲 model 嗰啲嘢先？ Live report 是啊，你是不是現 戰地記者報 道現場直播嘛喂Netbox 是打算打入來講還是怎樣呢？ 我覺得應該是他們 conference call 入來， 是 是的， 跟著又再重演上 他一直聽著一直 enjoy 著那個 model， 是的，可能是的，一路 enjoy 緊，一路当背景音乐咁喺度播緊，有几班人声咁样。 你班有成两点先嚟话封烟黐线， 系咪个个啲主持个个都系咁嘅？搞咩？ 惊嘅， 咪咯？ 点开始嘅？我哋已经迟咗个钟噶啦。 系咁啊，跟住就系、是、其实咧，如系咪我哋讲咗呢个文化先啦、啊，讲咗呢个电影啦、啊。 文化节拍 系啊，其实。其实我哋仲有阿 Kel 听众嘅单车游记啊， 我哋播一播我哋电话嘅 单车游记，可以讲系边个踩单车游记？ 好，咁啊，等封烟要暂停， 封烟先， 系有封烟啦， 暂停， 封烟暂停，哦掹咗， 系、 嗯、 啊，我播一播呢， 系啊，我哋有一个嘅 老母访问 K， 系啊，我哋嘅前听唔系，我哋上过嚟嘅嘉宾就系 K 老母，但系佢好壮烈咁牺牲咧，因为佢。睇咗一套戏就系、是、叫《天机》， 劲 咁所以咧， 播下我同佢嘅外派访问 系啦，所以大家而家听呢个访问先。 好 ，Tapping， 而家系吓外访 K 老母对于你个神片， 希望有点啊《 天机》嘅一个个人影评嘅。你中意你可以随便你方便用中文或英文嚟到发表嘅都冇问题嘅。 其实我做咗五个钟头中文啊。六个字幕啊，只会讲唔到咧。 好啊，天龙王，你觉得《天机》系呢套系一个咩嘅电影咧？ 哇，你咁问啊，神级电影简直系，即系估唔到有人可以用到1亿6千万咁多钱去剪一套咁烂嘅戏出嚟。即系点解系咁多 QC？ 呢个世咁多 QC， 咁多人睇嗰套戏，系冇人同阿老板话：，喂，你系好卵烂，都冇人咁做嘅咧。即系正如呢个阿罗首耀咁，就系即系阿老板做导演。冇人敢出声，我觉得系个问题。 咁里面会唔会有一两样嘢可以赞咁样嘅咧？ 嗱，讲真啦，虽然嗰个日本坏人啊，亚麻姆同嘅山本啊，同大卫做嗰、那个，虽然佢即系基本上几戇鳩嘅，但系你唔可以佩服就系真系使咁多钱，佢真系摆晒喺银幕度，又走去杜拜吓、啊，又起咁大个布景吓，即系又咁多特技，虽然特技好难烂啊。同埋即系竟然系估唔到就话，竟然咁嘅想象去谂啲咁烂嘅出嚟喎！嗱，你有冇睇套咧？阿 K 位， 我冇嘅。我哋 Tommy 咁多位主持仲系倒紧边个要需要去睇嘅？仲系讲嘅， 你一定要唔系你可以睇，但系我会就系会话，你揾一间系可以好大声讲嘢而冇人理你嘅戏院，可惜华茂唔再存在。我相信我推介去豪华戏院，如果仲系放喺套戏嘅话，揾个晏昼4点场。吓、啊，冇人去，三四个人去，跟住就笑一番，我觉得好开心。 你觉得我哋咁多位主持应该系一个死定系冚家产咁一齐睇定一个人咧？ 一定冚家产先好玩，一个人死唔好玩嘅。呢套戏真系呢啲咁嘅戏咧，你一个人死系好闷嘅。但系呢一班人咧，可以变成一个 party， 你可以去 pizza 买定个 pizza， 跟住又坐两个钟，其实好开心嘅。 其实系一种另类嘅享受生活嘅过程嚟嘅。 享受就好难讲啦，但系其实真系会搵到个心。你买一支 bourbon 咁样，或者 Jack Daniel 吓、啊，你就话你搵你 setting 个 rule 就系，如果呢个事发生，林志玲换一次衫，你就每日要第一个 shot， 我咁出嚟一定会不死人士。 咁、你对于刘华嗰啲出嚟同啲影迷道歉呢啲，你觉得系？即系坚嘅成分有几高，或者点系咩嚟？系咩嘅行为嚟嘅咧？ 喂，屌刘德华拍过150套戏，唔通佢100套烂片，佢要套都要道歉咩？呢套真系俾啲网民玩死，佢闹爆佢先要讲啫嘛。佢拍咁多烂片，佢真系要同王晶道歉啊？唔通王晶要同佢道歉啊？未来警察大佬， 王晶普都未同人道歉啊？ 王晶普永远会道歉啊？佢 artist 嚟噶嘛？咁刘德华，大佬佢收咗钱，我道咩歉啊？如果冇钱先见官走出嚟同佢道歉啫，但佢收咗钱做咗佢嘅嘢，你俾钱你戇鳩啫嘛，同佢道歉做咩啫？ 但系点解佢出嚟道歉嗰个系坚定流嘅咧？ 梗系流啦，佢都系见咁大压力，咁佢哋讲两句，佢都冇正式道歉啊。佢就话我眼光咩啊，我眼光可能唔够好啫嘛。阿杜琪峰咁，杜琪峰嗰啲拍孤海拔咁想道歉咯。阿孙建军出嚟道歉，我就放 系嘛。咁据你所知，你有冇认识啲例如你不嬲就作为。即系我哋中外嘅桥梁啦，有冇啲外国人点睇呢一套戏嘅咧？ 嗱，我今年去上咗電影院，我識